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继续分享梅纽因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，曲目有 D 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和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快乐假期现在。